好快乐。 刘婉芬、周小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真的好啊，头先呢即是李恒璇呢这个社区雪柜的发起人呢就同祥哥就交换了个卡片。咁、我哋希望呢日后有机会呢喺你哋个地方呢都有一个社区雪柜喺度。 真係喎、 都系一个几好嘅諗法啦。 啊其实应该一开始諗起祥哥因为佢系环保界嘅。即系如果你讲浪费唔浪费佢系第一个举脚赞埋成添啦。 但有个难题我觉得如果假设有啲人将啲食物攞上去但佢唔系素嚟嘅。咁 ok 唔 ok 呢呢个社区雪柜。 可以諗下可以諗下。 佢整个素食版本。少食三版本 不过我觉得个概念就系冇浪费啦。但每个礼拜咧，即系当然啦，我哋即系都希望同阿祥哥倾下偈。我相信有啲嘢你同意佢嘅，支持佢嘅；有啲嘢唔系啩，有冇咁夸？我哋用啲平常心吓，用一个唔同嘅角度去听啲唔同嘅一个对生活嘅睇法。咁啊，今日当然阿祥哥开始嘅时候咧，佢就同我讲话：你有冇留意到咧？其实成日都会时不时或者近排咧，都听到啲医生喺外国咧，俾人用枪枪杀啦。咁、我话：咦，我都有印象、哦。咁其实呢单新闻嘅背后，我就谂啦，系因为佢有啲咩原因会俾人枪杀？系医术唔得啊，因为医术太好，系因为咩原因呢？ 系啦，嗱呢一单咧，应该系唔系新闻嘅新闻咯，因为个礼拜发生紧、但系咧。香港系冇报道嘅， 冇乜点报道。 报道阿祥哥都系喺啲 Facebook 啊，同埋其他外地嘅即系传媒嗰度睇翻嚟嘅。嗱咩事咧吓？唔讲你真系唔知啊，讲咗都唔信。就系、喺美国同埋加拿大都有吓、就平均每一个礼拜喺过去一年啊，死咗五十几个医生。五十几个，一年五十几个，即系一个礼拜一个啦。 喺边个地区话？ 美国，美国系全世界其中一个最民主啊、最开放啊、文明嘅地方啦吓。点解发生咁嘅事嘅啦？嗱，呢啲医生咧都有共同嘅背景嘅，佢哋全部都系自然疗法医生。即系佢哋唔系用西医嗰一套嘅。咁最近有两位咧系西医。但 本身自己都是西医。 是啦他是半途咯、即是他说我以后不用西医的方式去医人啦、都是用其他的方式。嗱呢啲医生有个共通的特点啦就是他们受过非常之严格的训练啦他们很正派啦他们医好了很多人啦很有心啦、但是他们被人不是只是枪杀是做低了啦做低了包括被失踪被自杀大部分是被自杀有些是无缘无故有些怪病即是有啲就係不明不白俾人運咗入去精神病院。 你呢個直情係 CSI 檔案入面要去調查嘅。 係被失蹤嘅好多。 咁點解發生咩事呢 有根有據囉。咁、真係你問我我哋覺得答唔到囉。但點解 推測呢你推測 推測唔使問啦。我問你全世界而家邊啲人最惡 即係如果係醫學界。 唔係全世界。 有錢人囉。 有錢人有錢人。香港香港。香港哪些人的勢力最大 勢力最大 啊、誰控制香港先 不懂答不 懂答財政民啦梗是地產啦即是走就走不掉啦是不 是你做什麼都是他們的天下啦不如這樣說啦全世界呢全世界不是地產全世界地產我想排到第五第六 是咁我想你走這條路線我想是醫藥啦 藥廠 醫療界藥廠 醫學是三大惡勢力之一 咁仲有呢 唔使問啦就係軍火商第一啦 軍 石油第二啦就可能係drug industry, 即係製造藥係第三啦如果你第四就係肉蛋奶工業啦呢一啲先係最惡嘅。 軍火我明啦打仗有仗打咁咪有生意有生意。 所以咪中東啊其他地方咪猛咁成日都永遠唔會和平囉。 咁跟住又打仗咁石油我又明啦。全世界對石油嘅需求量咁高。 但係我哋估唔到。是原来药啊西药啊嗰啲生产佢哋恶到不得了。 我都觉得係我相信佢哋係好恶。 而家你喺香港睇咁多咩成日叫你打针啊成日叫你食咩药啊嗰啲呢调返转头呢边一个人去鼓励人哋唔好食咁多药嘅呢唔好做咁多手术嘅呢佢咪要做低你囉。 佢做你估计啫啦。 我自己觉得就係佢做唔做低你我唔理佢咁多住。我唔先讨论因为我手上冇头先阿祥哥你所讲嘅呢个数字。但反而你话呢因为其实我哋从乜嘢去睇到即係药厂系恶㗎。即係你睇到佢哋譬如话卖嘅药嘅价钱啦。譬如当嗰个专利嘅时候佢一定佢唔系同你讲仁义道德嘅佢就系讲经济嘅啫。咁永远都系赚到最 高嘅價錢啦。咁啊，亦都大家都唔會唔知道啦。啊，其實食藥邊會有好嘅藥噶？係咪？即係嗰樣嘅，即係如果你可，所以點解啲人成日都講就盡量唔使食嘅咪唔食咯。我所謂冇好嘅藥，意思就話我唔係話佢呢個病佢唔用呢、這個，佢可能喺坊間度佢唔知有其他方法啦。佢唯一能夠啊去能夠去處理嘅就用藥嘅方法去處理啦。咁但係亦都有嗰陣時嘅藥嘅發明，有盆尼西林嘅原因，亦都係救咗好多人喺當時，係咩？咁但係慢慢發展到嘅時候咧，即係藥嗰、那個即係藥廠嘅勢力係真係好大嘅嚇，嗰、那個話事權好高啦咁。咁、但係即係頭先阿長哥你講緊呢樣嘢，即係究竟佢點解會係被殺咧？咁我覺得要多啲資料去睇到，究竟發生啲咩事 咧？呢個係推測嚟嘅啫， 係對長哥嚟講咁一定係嘅，即係喺佢嘅角度睇，我唔會去攻擊佢嗰個睇法又太多，因為我嘅了解太少，我要知道多啲先啦。 係啦，點解我哋嘅傳媒完全冇報道嘅咧？ 因为可能唔识啫，我觉得可能唔识啫。我觉得我又觉得喺香港传媒咧，你唔好睇得佢哋咁犀利先得噶， 好渣噶咋，错别字又多咁。 但系我哋嘅世界嘅知识就系俾佢哋控制住啊嘛，即系你点知世界发生咩事啫？都系睇电视同埋睇即系手机个攞翻嚟啫嘛。 系，同埋因为可能佢哋喺嗰个对好多国际新闻未必系好似你有咁多嘅兴趣，同埋对呢方面嗰个谂法咧冇咁多啊。讲真啦，如果你讲话自然疗法，仲有一样嘢喺香港睇自然疗法呢样嘢，同喺世界各地咧有啲唔同嘅。 好唔同啊，好唔同啊！一阵我都会提到。 但系另一方面咧，亦都因为怪有好多系做自然疗法嘅人咧，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啦，吓、啊！即系呢个亦都系破坏咗我哋对自然疗法咧嗰种睇法嘅，系咪啊？即系所以双向都有责任噶。即系所以我觉得唔系净系话啊，我哋要全面话居嗰边举高边一个旗帜，我就觉得边一个人真系用心去做，令到病人系得益咧，我哋就会企喺佢嗰边啦。系咁啊，当然啦，长哥今日即系讲话呢一个值得关注。日后我睇新闻嘅时候咧，我都自己上网睇多啲呢类型嘅新闻啦。今日你系咪先嚟一个小故事先啊？ 好啊，讲个故仔啊。 长哥有古讲。 咁咧有一位女士咧好得意嘅喎，佢系好成功嘅，佢好叻嘅，即系做乜都掂啦。咁喺事业方面佢爬到好高啦，佢搞好多嘅 project 啊，同埋即系帮好多人啊，都做得好掂嘅。但系咧，硬系有一个好不幸嘅事实，就系佢做乜嘢都好啦，好掂嘅时候咧，去到临门一脚咧，即系搞咗 95% 啦，样嘢都好有好成功啦，好有希望啦，梗系最收尾就冧咗嘅。佢系整衰自己嘅，好得意吓。嗱，佢同男朋友嘅关系又系咁啦，佢自己搞间公司又系咁啦吓，佢自己设计好多嘅产品都系咁嘅，明明得嘅，到最后一分钟咧就搞和咗。咁就同埋佢嘅健康又系啦吓，佢本来都又运动噶啦，又晒太阳啦，又食得几好噶啦，硬系咧。就是有啲怪病久唔久就出现咁啦，咁啊，于是结果佢就要去睇心理医生啦。结果佢又揾咗好多另类嘅疗法啦，乜都试匀晒。咁啊，终于咧揾到一样嘢，就系咩咧？喺催眠状态之下咧，佢又讲出一件事。原来嗰件事咧就喺佢五岁嘅时候发生嘅。佢五岁嘅时候咧，佢就两姊妹嘅佢屋企吓，佢家姐大佢少少啦。有一日食完饭啊。咁咧就妈咪拎咗一条薯条出嚟，咁咧就食完饭好似做甜品咁，俾咗佢家姐，佢就好想食呢条薯条。咁妈咪就话：好，等嗱，你第日食饭食得乖乖地坐定定咧，我就俾薯条你食。嗱，咁呢件好小事啫，系嘛？咁但系咧，原来呢件事咧就系影响咗佢一世，未往后30年咧吓，佢不。段系佢自己唔知噶，我哋平时啊谂嘅嘢啊，我哋嘅信念啊，大部分系喺个潜意识嗰度噶嘛，喺潜意识嗰度咧系咁后来即系经过就系专家嘅分析啦吓，同佢分析就系话你啊成日都觉得自己系唔够好咯，虽然你都知道自己叻，你都知佢有本事啊，搞得通啲嘢啊，但系佢不断喺度惩罚自己，你话俾自己听我唔掂噶，我阿妈都唔锡我噶，我系要争啲噶咁，佢做所有嘢都系争啲咯，咁啦，据说咧吓，佢自己搞通咗呢度之后咧，咁佢以后就掂晒，就系解决。 咗呢个结咯。 系，不过头先我相信咧，嗰条薯条系一条引发点嚟嘅。但系我即系我觉得，如果阿妈长期嚟讲咧，都系好啊，佢要求冇咁高啊，或者系对两姊妹都系公平嘅话，嗰条薯条啊冇乜大不了。但系可能因为长期都系一啲所谓唔好嘅状、唔公平嘅状态啦，得唔到嘅状态咧，所以嗰个薯条就到佢今日为止都记到而家。 同埋呢个故事教训阿妈咧，如果有两个女或者两个即系仔女啦都好啦，应该买孖条啦， 一定要买孖条啦。以前因为而家唔食，因为冇办法，而家唔盛行孖条。如果有孖条就冇乜事嘅。 咁你买两条雪条咪得咯？问题咪解决咯？ 系咁，当然喺阿妈嘅心目中咧，即系佢会觉得就系最紧要佢有读好书啦，或者喺佢嗰个标准或者佢奖励嘅计划上面咧，佢就系未达到呢个标准，所以佢唔想奖励佢。但系佢唔，我谂绝大部分嘅家长佢唔会谂点解呢一件咁少嘅事，话为系佢几十年。但系咧呢啲故事系我哋成日听噶。我可能我哋每个人而家要做一啲我哋心里边，或者我哋喺行为各方面咧，好似有啲嘢我哋都心里边都觉得突破唔到自己，或者有啲人硬系成喺呢个位棘住。如果我哋要做一啲可能头先你讲嗰啲咩催眠状态，可能我哋发掘好多呢啲小故事出嚟都唔定噶。 原来生活好快乐。香港商场体验行销大奖2016， 刘发 系 咁佢读齐晒。 快乐。 刘婉芬、周兆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阿祥哥头先要讲一个故事啊，咁但系佢讲呢个故事咧，系咪同你本新书有关咧？我今日见到佢带咗上嚟。 你教催眠咧？呢本书系 呢本书咧就系讲心意啊。 心意 你问我啦吓，如果祥哥你而家中意搞咁多嘢啦，有边样嘢你系即系最最 最 想去，我觉得自己最专长同埋最值得去推广嘅咧。你问我，第一个系手疗，手疗咪前两个礼拜咪讲过嘅，系嘛？第二个就系呢个心意， 心意。 咁其实心意系乜咧？讲有一件事俾你听吓，咁啊，大概旧年今日到啦，就突然间咧又有一位女士上嚟揾我，咁咧原来佢自己咧就介绍咯。佢系自然疗法医生嚟嘅，佢本来咧以前就叱咤风云啦，喺商界啊，喺佢自己系律师嚟啦，咁啊即系做过好多嘢噶。后来咧喺十几二十年前咧，佢又觉得其他啲嘢冇意义啊，咁啊不如学第一样嘢就系、是、自然疗法。咁佢读齐晒嗰啲啦，攞晒 证书啦， 佢啊咁就嚟咗香港。佢本来佢系华籍嘅新西兰人，佢喺新西兰长大。广东话都唔系太正咁啊，佢系讲个英文噶嘛。咁喺香港咧就执业啦，就用自然疗法嘅方法，用顺势疗法啦吓。咁、就系去帮人啦。哇，好掂好掂，医咗好多人。点样证明咧吓？佢根本就几乎唔收新证嘅。如果你而家要去排队咧， 好多生意啦。 咁佢就要九个月到啦，先至轮到你嗰只。咁啊，证明即系佢得啦，系咪？咁咧，点解佢嚟揾祥哥咧？咁啊，佢就係话睇到阿祥哥而家教呢啲心医啊，咁样出 心医系咪即系心灵治疗？ 应该解释咗吓。佢话所以就要嚟揾你啦。因为佢自己觉得好心灰意冷，就系想唔捞啦，唔再医人啦。 点解啊？佢点解咁叻？自己都 佢话我扑心扑命用咗好长嘅时间去医好一个一个人嘅癌症，佢哋一个一个跳楼死咗， OK 吓，就佢话咁样系冇意思，佢话我睇到你心医嘅理论啦，就话就系我要嘅嘢咯，一个人啊，即系如果佢个心系 搞唔掂， 未 ready， 未 ready， 佢心想死啦，你救好佢个身体啦，搞好佢个病啦，佢一样系想死，即系你唔想死就唔会病。咁祥哥咪就喺呢本书就 系 讲呢样嘢咯，咁所以咧佢而家就同阿祥哥孖住上吓，即系我哋都一齐去帮人啦，可以咁讲啦。咁我睇咗好多呢啲嘢啊，就系咁噶啦。其实讲来讲系好简单嘅，病唔使医嘅，要医系个人。 不过我自己头先听阿祥哥讲嘅时候咧，有啲地方我都系好矛盾嘅。如果佢唔想死嗰、那个人，佢就唔会去医佢嘅癌症，就由得佢癌症整死佢啦。但如果佢想医个癌症，即系话佢对世间上都仲有留恋啦。但如果佢到最后佢拣要跳楼自杀嘅时候，即系话其实佢心唔单止系个病，喺佢心灵上面系仲未得到治疗，或者有其他嘢引发咗佢啦。 就系佢净系或者医到个病，但系个人系根本从来都冇医过。 嘅， 就係、是、咯。 譬如癌症帶嚟嘅打擊啊，佢知道咗癌症之後，屋企嘅變化、工作變化同情侶之間、伴侶之間嘅變化，呢啲全部都係唔係話醫好咗個癌症就醫好咗個人。 但係我好相信佢係唔想死㗎，即係如果佢即係我再講就係、是，如果佢即係真係好想死，咁佢點解要去醫嘥咁多錢？自然療法係一啲都唔平㗎，點解佢嘥咁多錢去做呢件事？人哋逼佢去做，咁因為我自己身邊又見到好多有癌症嘅人，佢哋都好努力想去生存，但係佢覺得好辛，即係佢哋喺個治療嘅過程裏邊，佢哋好辛苦嚇。咁、所以我真係諗，當然啦，即係阿長哥可能牽涉到你嘅理念啦，即係譬如點解嗰啲人會有癌症咧？可能同個心係有好多關係，係咪啊？ 係咪就係咯？所有病都係心病咯，所有病都係心病。咁啊，頭先話想死同唔想死嘅問題咧，呢、這個就係顯意識。同埋潛意識嘅分別，你知道顯意識咧，只係我知道平時我諗得到嗰啲嘢嘅咧，知道自己做緊乜嘅咧，係得五成之，即係五個 percent 嘅嘛，係嘛？大部分我哋係唔知嘅嘛。我哋話我唔想死，我唔想死，其實個心係想死啊嘛，係兩件事嚟噶。 但可能表面就喺度諗下唔想死，咁但係你話心裏邊點解？即係呢個就係個矛盾咯。即系我，譬如有癌症呢个人，佢不嬲都好想啊，嗱嗱声医好佢啦，希望有机会可以咧，就系、是、继续生活落去，应该系咁样噶。 系咁，同埋我觉得讲真啦，阿长哥呢、這个位咧，即系我觉得如果佢嘅医咗嗰啲嘅病人，佢要都系要选择要离开世界，咁我好无可奈何咯、但系我自己身边我自己有好多朋友，佢有癌症，佢医好咗咧，佢系生活得好愉快嘅。咁、所以我觉得都总有一啲人，佢嘅心想死都唔定吓、总有一啲人，佢嘅心系好努力想生活。 其实佢系解决咗喺潜意识下边嗰一步，唔再咁想，冇咁再想死咯。 咁睇佢，但系佢唔知噶， 佢唔知噶， 系佢，所以我就话啦，即系头先你讲潜意识或者系一个我哋嘅显意识啦吓。其实两者之间可能互相推动噶，潜意识同埋显意识会唔会？ 所以要做嘅嘢咪就系个潜意识咯。我而家就讲心意就系讲呢样嘢啦。 讲嚟听下先。 讲翻头先嗰个即系嗰个女士啦，佢食雪条五岁嗰位女仔啦吓。嗱、要做嘅嘢咧。咪就係喺佢嘅潛意識嗰度做嘢咯。點解佢可以解決佢嘅問題呢？就係、是令到佢改變佢嘅，我哋所謂嗱，譬如你講電腦啦，電腦咪有設定嘅 setting 嘅，你出廠嘅時候，譬如 default 有啲咁嘅 set 曬啲嘢噶啦，係咪？咁出問題嘅咧時都係由於有啲遭遇啦，譬如佢五歲呢條雪條嘅遭遇啦，令到佢嗰個設定啊個 setting 改咗。咁啊，对佢好不利。咁而家我哋做嘅嘢咧，就系谂办法进翻入去嗰个嘅电 五岁时候嗰个 setting， 系啦，换翻嗰个 setting， 就系主要系做呢样嘢啫嘛，催眠就系做呢样嘢咯。 咁好啊，继续介绍。 你讲下先啦。你心医嘅定义系咩咧？ 我见到你本书叫《心医 DIY》嘛，系咪？即系 DIY， 即系自己做啦，系咪？ 做自己嘅疗愈师啦。 先俾个定义，我哋嘅观众听众听啦。咩系心医？ 咁咪就系、是、所有嘅病咧，都系由个心个嚟嘅，所以咧你要搞咧，就要搞个心咯。 即系心灵治疗系咪啊？ 心灵治疗啊， 太简单， 医生 可以咁讲咯吓。就系、是、要你变咗你个心咧，个 setting 啊，个设定啦，咁就掂晒噶啦。 用咩方法系医嘅咧？ 吓嗱，唔系净系话病，而系话头先好似个讲位例子咁啊，佢其他周围人际关系啊、事业啊乜都系啊。咁你话点去做咧？咁你就系谂办法去。将佢最基本嘅嘢去改变，一阵间就可以逐样介绍下啦。 其实你头先呢个讲法咧，同佛教都不谋而合噶。即系如果你见到话显通法师呢位，即系最中意讲嘅就系做心灵治疗，即系或者可能呢个心灵治疗太简单啦，就系医好你个心。 系咯， 唔好等佢乱，唔好乱咁嚟吓，等佢你要好好同佢沟通，令到佢系一个好嘅状态底下啦。 同中医都好吻合噶喎，中医系讲你啲病都系七情六欲， 冇错， 屈埋翻嚟。 所以我都同意噶，即系同个心物有一个绝大嘅关 系。 不过咧，呢本书我开头嘅时候咧，我就讲一样嘢先，就系话其实我哋病咧吓，好多时唔系我哋嘅过错嚟噶，因为个社会好病，个环境好病，我哋嘅文化好病，咁咧就个个都病，其实即系你唔好觉得话，哎呀，我好丑啊，我好惨啊，我冇用啊。其实我哋大家都病，不过用不同嘅方式去表现出嚟啦。 我同意， 整咗呢样嘢先。呢个系一个超级压力煲。 我自己成日都觉得自己好病，成日都谂埋啲好古怪嘅事。 唔病先奇啊，吓唔病就好叻噶啦吓，即系咁嗱，你用咗呢个心态先，嗱呢个改变咗呢个心态。 呢个你系显意识嘅啫，已经系咁病啦，咁个潜意识咪系咪仲病嘅咧？ 哦，但我系知道自己内心有啲嘢系棘住咗嘅，其实我系好了，我系好清楚呢个部分，但我系好怕入去里边去睇太多嘅，呢个系真嘅。 哦，咁你可能要医后，你心医一下。 所以咧，第一个要改嘅咧，希望改到我哋自己嘅概念咧，就系咧病就系病噶啦。不过你识病同唔识病啊，争好远嘅。咁啊，而家就睇下长哥可唔可以分享下，我哋点样去对待自己嗰个病痛咯？即系大家都有时咧吓，都会病下噶啦，系咪？走唔甩噶啦。 小病啊， 小病，有啲人大病咁吓。咁啊，如果你识得去病咧，同埋你同个病识得沟通咧吓，就 点同佢沟通？ 好啦，而家我就系讲啦， 即系精神病咁， 你要了解咗佢先啦。 OK， 好啦，第一样我觉得我哋要明白嘅咧，就系病系可以系好事嚟噶。 嗯， 即系话咧，病咧就唔系一定咁惨嘅， 大小。小病都是福啊！你意思系， 即系呢个世界上咧，就系所有嘅痛苦咧吓，其实都可以有正面嘅效果嘅。 O K， 即系冇系白白痛苦嘅痛苦嘅。咁咯。咁我即系病嚟有乜好处先？即系讲嗰啲人先。如果你觉得病都好抵嘅，咁啊病下咯。即系唔会觉得自己好 休息下，放假先啦。起码表面睇嚟都系咪？ 星期一好多人都咁谂，起身，哎呀，都系 好病啊！今日 射波啦，唉，唔翻工啦，咁 好快咁啊讲吓。嗱，生病系令我哋开悟噶，谂通好多嘢，平时都唔得闲去谂嘅嘢咧吓。生病令我哋升班噶， 升班嘅 忍耐啦，学到反省啦，啱唔啱先？ 嗯， 啱唔啱？呢个我认同。 生病咧可以消业噶。即系消灾解难， 呢个我唔知。 逢凶化吉， 呢个有时系我哋话少少病就当系应验咗啦咁样。 生病可以积功德噶，可以解业啦，可以免罪啦， 仲有 可以抵消自己，譬如好多内疚啊嗰啲咁嘅嘢啦。 我都病咗咯，仲想我点补翻俾你啦？ 生病咧就系令我哋身体。喺重生噶，即系里边大扫除啦，或者系重整过好多嘅嘢啦，换过啲机件啦，嗰啲啦。生病咧就令我哋重新做人噶，即系你大彻大悟之后，你睇下嗰啲大病一场之后嗰啲人咧，尤其是癌症咧，佢可以 人生观好唔同， 唔同晒噶吓。以前佢咁睇嘢，而家佢系释放咗自己好多嘢啦。咁咧就系生病令我哋好谦虚啦，就冇咁执着啊，知道唉。即系睇 我有几大啊， 身无长啊， 咁就洒脱咗好多， 系 自在好多。嗱，所以咧，病下病下咧，你识得病咧吓，就系交咗学费，你都要攞翻啲嘢 就变阿叔啦。 当然啦，头先即系听到阿长哥讲嘅时候咧，咁如果喺即系听众当中吓，无论你透过即系收音机或者系手机应用程式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你都系经常会有病啦，令到你唔开心嘅，甚至乎，我经过病之后，好似你讲咧，即系重新做人嘅，我觉得都可以打电话嚟去 share。讲下分享下好嘛？如果你需要嘅，甚至乎喺啲病嘅当中，你想听阿长哥，佢要医生，咁你睇下即系究竟我作为一个病人，我系咪真系能够得到帮助？如果你有需要，就打我哋电话热线啦，好嘛？ 1834997，1834997。 原来生活好快乐。 行多步，拎去公众垃圾收， 真系比起一般胶樽还乐。 刘婉芬、周兆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俗语有云啦，心病还需心药医，解铃还需系铃人。所以长哥今日呢个主题咧就讲到心医， 系 即系有啲嘅病咧系由你自己个心啦，有啲嘢谂唔通啦，真系我哋俗语都有话屈住，真系屈到病嘅咁。 你呢个层次太低，对佢嚟讲咧，其实所有病都系源自个心嘅，吓咁啊。 有几高啫呢个？ 点样开始嘅咧？系廿几年前啦，嗰时我喺北京就咧睇咗买咗本书，哇，好正啊！即刻去拜访嗰位大师。 师。嗰本书咧个名咧好串嘅，就叫你想病就会病。 系 咁啊，呢位啊大师叫柯云路啦吓。 柯云路大师。 咁咧佢写咗好多好多呢啲书嘅。系。咁啊，其中有一样令我即系印象最深刻嘅咧，佢就系话点解我哋病咧，就因为我成日我哋个都想病嘅。 系。 即系出世就想病噶啦。即系嗱，譬如 呢 句 说话好难理解。 你谂下，你读小学嘅时候咧，病咗唔使翻学噶嘛？你咪系啊，整下都自己话嘅，今日头痛啊咩嗰只咯吓。咁咧就我谂到我妈妈咯。我妈妈最后嗰几年咧都系噶，无啦啦都话：哎呀，我好病啊，我要咩？我睇医生啊，我入医院啊，咁样吓，都系想吸引我哋注意啫嘛。佢猛咁叫我哋翻去都唔见佢，佢一病咧我哋就扑翻去。 啱啱 咁啊，当然啦，如果即系大家对于喺健康方面，我成日都讲，即系要大家对于健康上，尤其是今日阿长哥讲个主题系讲好多时候个病嘅源头嚟自快唔快乐啊，你嘅心系点样摆啊咁样。如果你经常都系喺病嘅前身吓，对于你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困扰，你都好想同呢位嘅即系我哋叫心灵嘅导师啦倾下偈嘅话啦，佢以前系环保嘅斗士，咁我而家开始叫佢做心灵嘅导师，咁啊同阿周树祥倾下嘅话咧， 心灵环保啦， 你真系贪心啊咁啊系啦，咁啊心灵环保嘅导师周树祥倾下嘅话咧，就可以打我嘅热线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其实我成日都俾人笑，哇！你都够僵喎，刘远粉，你竟然俾阿周树祥听电话，佢癫噶。咁我就，但我自己识阿周树祥太耐，即系我好想，因为我知道佢怀住一个好好嘅心意，同埋佢睇好多书，睇好多唔同嘅研究。咁我觉得其实亦都因为我都有翻一啲年纪啦，即系我真系好明白真系食药系唔系一件好事嚟噶，如果能够唔食就唔食啦。咁原来喺好多心喺真系好多病系同心理系有关系嘅，所以我都好希望透过呢个机会，大家咪不妨听下另类嘅意见咯。吓，虽然佢唔系癫嘅，即系佢讲嘅嘢未必系个个人都受落，但系点解我哋唔可以？点解我哋唔可以打开我哋嘅心去听下另类嘅意见呢？啱唔啱听系一回事，但你听唔听到又系另外一件事啦。 所以18349971834997打嚟啦。如果你有啲问题好想，我觉得心入面有啲问题，屈住嘅。问下长哥嘅意见，佢至少俾一个意见你，你听完之后会系点咧？唔知道嘅。 系啊，阿长哥又唔系权威吓，听阿权威讲啦吓。咁咧，柯云路咧就咁讲嘅。佢话点解我哋都想病咧？因为病咗就有特权嘅。嗱，听住啦，有病就可以博同情啦，人哋会照顾你啦。有病就可以就乘机休息下，减压啦。有病可以推卸责任啦。你病鬼咗咧，就可以应承咗人啲嘢，暂时就可以啦， 唔使做主 噶咁嘅嘢啦吓，有病人哋会宽恕你嘅，即系我都咁惨咯吓，咁啊算你啦，咁样摆平啦呢件事啦吓，本来要受罚嘅咧吓，咁啊人哋又放过你啦嗰啲咯，有病咧神可以证明我爱你嘅， 患难见真情， 有病咧证明系我啱，系就证明我系好，咁啊有病咧就系就有明明你冇道理呢边有道理，好多时有啲非同你拗啦，你又觉得你自己啊咩咁之类啊，有病可以表达不满。所以咧，佢根据佢讲咧，就系话我哋个都想病啦。 呢个系个潜意识啊，或者 潜意识， 即系可能系话星期一，翻工又九点，不如算啦，扮病啦，咪唔使翻咯。咁呢个入咗去个潜意识。嗱，长哥就系想讲呢一样。 不过又会唔会亦都有个睇法咧？即系当然系小病就系头先你所讲嘅嘢啦。但如果系大病嘅话咧，因为病真系好痛苦嘅吓，自己成日都喺医院里边啦。咁当然你话佢发脾气，啲人会容养多啲。佢个家人可能系，但系承受嗰都系佢自己，因为佢会俾护士闹啦，佢都觉得自己好冇尊严啦，连屁股都要人哋帮佢抹啦。 呢个可能系自我虐待噶，佢系惩罚自己。我见过唔少啊，即系佢譬如做错咗嘢啦，或者对人对唔住啦，或者系觉得自己好衰啦，佢系用病嚟惩罚自己。 而佢亦都系唔知道噶， 佢都唔知噶， 放屁啊， 系啦。所以你如果解决咗呢个心结咧，佢个病就好噶啦。如果唔系咧，点搞都唔好。 又或者佢本身自己真系唔想好咧， 系啊，咪 你话佢想惩罚自己啊嘛？ 呢个又都系又系唔知嘅阴公嘅地方，阴公猪嘅地方就佢唔知嘅。 系啊，佢可能觉得生平做咗一啲好坏嘅事，好错嘅事要弥补嘅。我有我病啦，我病就啱噶啦，我做错咗嘢，即系咁呢啲你冇得医嘅，佢自己都唔想好翻。系咪 咁其实点解我哋会病咧吓？咁如果你问西医咧，西医就话细菌咯、病毒咯，或者系缺乏咩營養咯？嗱，呢一個係啱嘅，但係佢冇問到更加基本嘅問題，點解會缺乏營養咧？即係點解即係會俾啲細菌去喐你咧？人啲細菌都唔搞你咧咁咯。咁如果我再問落去咧，其實你會發現咧， 病系个身体有啲信号俾我哋噶，吓、 嗯 啊，即系个身体话俾你听，阿姐阿叔，你咁样做人系死硬噶啦，吓、啊，你快啲改啦，咁、啊、样嘛，咁啊嗱， 我都同意啊，呢、這个绝对同意，阿姐阿哥唔该你啦，食少啲烟啦，死啊你， 系啦，唔好虐待我啦，夜晚夜晚唔好咁夜瞓啦，唔好撑到咁尽啊，呢啲即系 呢个好认同， 顶唔顺佢就向你嗌救命， 即系嗰个身体自己同你嗌救命， 呢个就个免疫系统咯，即系我嗰次都有分享就，我成日都。出风烂啊，即系个皮肤敏感啊。喂，咁其实我有时都知道自己食得垃圾嘢多啊，零食啊，同埋饮生冷嘢多啊，又夜瞓啊，瞓得唔够啊，咁。咁其实呢啲都系警号嚟，话俾你听，你小心啦，已经有一个咁嘅信号出咗嚟噶啦，你自己好注意下你身体啊，生活习惯啊咁啦。 所以仲着红灯啦，其实病就红灯嚟啫嘛吓，咁咯，咁又嗱，所以咧，佢哋讲就系话世界上只有两个医生可以医好你， 嗯。 有冇听过啊？ 冇， 一个系自己， 一个系自己啦。 第二个咧， 嗱，嗰第一个先啦，自己，即系你想好就会好噶啦。你唔想好咧，冇人医得好你。 系。 第二个就系上帝咯，上帝就系个天嘅安排。 但如果我唔信上帝，连呢个都冇买咯。 即系佢真嘅可以医到你咯。 如果我唔信上帝，咁点算 啊？你唔信佢都喺度。即系其实咧，病到咁上下，病完咧就会好噶啦。行，即系你要去，譬如你话消灾解难咁啊，消翻咁多灾，就翻咁多嘢咁样样。咁啊，有啲人仲讲埋。前世添嚇，前世積落啲咁嘅嘢，所以你要病翻18.5个月咯。 但有啲人就冇辦法好翻嘅，即使佢病完之後，佢都離開咗世界啦。 咁我哋都要接受呢個事實咯嚇。咁啊，我係咪前幾個禮拜講個佛祖點樣啊離世啊？ 你又搞佛祖啊嘛？ 唔記得咗， 佛祖點死嘅？記唔記得？ 佛祖 嗱，耶稣点死系人都知啦， 钉十字架啦，大佬， 即系讲讲连连啦。佛祖点死嘅咧？ 佛祖救人而死嘅， 冇系啦，唔系 佛祖啦。佛祖啊，原来好多人知嘅 喎。菩提树下 唔系咯， 佢开悟啫，大佬。 我以为都系啦吓，唔系噶。讲嗱，我就查证啦。 你坚噶嘛？而家 唔坚噶。 咁你问翻 啲佛教徒群起攻之， 俾人揼死系嘛？但系几乎全部嘅佛教咧都徒咧都承认呢个事实噶。佛祖点样样会离开呢个世界？人都会死噶，系咪？佢点样离开呢个世界嘅咧？我哋梗系以为个光利利坐喺度啦，菩提树下啦，咁啊 打坐而离开 咁。好多大师级都系咁样样噶啦。预先就话三个月后嘅预言之夜呢，咁我就先安排晒咗喺度 成佛啦， 你哋成佛咁唔系啊，佢系肚屙屙死噶。 肚屙屙死 系咪噶？ 系咪噶？就用而家嘅医学术语嚟讲咧，就系食物中毒，即系食咗啲细菌落肚，唔知三文治菌啦，唔知咩菌嗰啲啦吓，咁样系俾啲细菌去即系整死咗。嗱，咁我一听到呢个时候，我觉得好难以接受，同埋好荒谬。佛祖系佛法无边噶嘛，佢即系喐一喐手指就你就千军万马都话佢可以搞掂噶嘛，系咪？ 即根据佛经。 点解区区一啲细菌都可以喐到佢嘅咧？你系咪即系好？ 但系理论上佢未成佛之前，其实佢都系普通人，系一个王子嚟嘅啫。 系啊，咁而家成咗佛啦嘛。 咁但系佢死咗之后先成佛嘅啫，系咪啊？ 系嘛？嗱，咁佢冇理由唔知道呢个细菌啊，对佢有会有杀伤力噶嘛？ 就因为佢想成佛，有个藉口要即系成佛。 咁意思系咁啊嘛？唔讲后边嘅即系 扯 啦吓。咁呢个今唔系今日想讲，想讲就系话其实佛祖。咁犀利吓，都系逃不过大限，佢都系要病啊嘛，系嘛，所以呢个咪天意咯。 你话佢个心好，佢就唔会死嘅，已经打冧咗你。 即系有天意呢个因素介入嘅， 因为有两个因素系咪？ 系咯，一个就系 自己啦， 一个系个天意咯，个天安排噶嘛。咁我都要系信咗呢一种天意。 不过你呢 随缘咯。 嗱，讲真，你就左右包抄咗噶啦。僆仔，你唔好以为我听唔到啊！即系当然，但我觉得你头先所讲咧，某程度上真系好啱噶。我哋能够做嘅系咩咧？就处理好自己嗰个嘅心态啦，系咪？做一个好好嘅心态，医好你嘅心。如果真有一日你真要离开嘅时候，你都做咗你要做嘅事，能够做都做咗啦。我唔理你系以前嘅嘢，或者系你点样上天安排，上帝要带你走，佛祖即系又点样，又点样，即系到最后你都不能够，可能啲嘢你都不能改变嘅。 系啊。有啲嘢我哋不能改变，呢个咪随缘咯。 嗯， 咁嗱好啦，咁啊，心医咧。 咧好多一个基本嘅假设嘅。咁今日冇时间讲，讲一个先啦，好唔好啊？先嗱，我问下你两位啊，你觉你有几介意人哋睇你嘅咧？如果由零到十吓，零系完全唔介意嘅，十系非常介意嘅。 留意分先啦， 几多度？ 我谂七啦。诶，我意思话，即系我唔介意系七，三系介意都唔定，系啦。 我谂我有六啦， 我哋个个都系咁上下啦。 系啊，咁咧多少少啦。 阿长哥就冇统计数字啊，即系慢慢研究下。但系根据我嘅观察咧，系成正比例嘅。即系你越介意人哋点睇你咧，你病得越犀利，你啲病越难好嘅。唔知。嗱，你试下由今日开始留意一下病嗰啲人啦吓，佢哋好介意，香港人咧好多人好介意噶，我哋即系佢长大咗都系活咗喺人哋嘅阴影里边。我老板点睇啊？我阿妈点睇啊？我着呢件衫又人哋点啊？点啊咩啊？咁样 好想人哋嘅赞赏啊，冇人哋赞赏就唔开心啊！ 咁呢个背后其实就系一个 insecurity 咯， 安全唔安全、 安全感、 欠缺安全感， 即系个自我形象嘅问题咯。所以我就即系喺临床经验啦，就系乜都唔使做，你 work on 你系做佢嘅自我形象得，你俾翻佢自己欣赏自己，对自己有价值，就唔使靠你去认许我即系我做咩嘢唔使你认同嘅，咁佢就唔使病噶啦，好多病都系咁嘅， 系， 咁你如果系从医学嘅角度嚟讲系有解释噶，压力啫嘛，即系你俾自己好多嘅压力，你做咩嘢都系谂住就系点。睇嘅时候咧，你多咗压力，多压力你咪身体咪唔健康咯，就系咁简单啫嘛。 几时都系咁噶啦，即系总之会衍生到好多问题出嚟。譬如你好怕人哋睇你嘅，你要证明自己，咁结果你好拼命咁工作啦，亦都好多呢啲故事就 系 拼命到即系 挨死自己咯， 系挨死自己啦，得出个病来啦。咁呢个系老生常谈嚟嘅。 系咁啊，当然啦，今日咧即系阿长哥嘅主题咧就系叫做心医 DIY。咁呢本书咧，其实佢啊准备。要会出噶啦，咁我就其实我就咁嘅，我系一个好孤寒嘅，我听晒佢讲咪唔使买咯。 长哥啲书都唔使买噶嘛，系嘛？ 要买噶， 呢本要买啊！呢本 你知道 系 同埋相信系两件事。 同埋讲真，你都系工，我有时会觉得可能系工具书，唔系净系心灵书嚟嘅。咁啊，所以如果你话我想听下先，了解多啲。咁今日佢就讲咗好多，你有同意有唔同意嘅地方冇所谓嘅吓。咁啊，另一方面，如果啲听众啦，即系真系有兴趣。因为我觉得他讲的一件事就是有时候我们有很多潜意识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但如果你假设你经常做人做事你都觉得自己麻麻地出来的效果又麻麻地人又不开心如果你有兴趣跟长哥跟我一起倾下你的问题是不是病都无所谓的、啊、你又是不是在病的状态里面都无所谓的。那不妨可以解构一下究竟你其实这个心是怎样去医是会好一点呢做人要最紧要快乐啊几十年啊、我早几日呢我听一个老人家讲哇我十六岁嚟香港我八十几岁人喎已经系好似一场戏咁样。其实如果你有呢啲经验你就会明白我头先呢个老人家所讲嘅系咩说话咩事啊。咁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就打我哋电话热线 ,1834-997 啦。 原来生活好快乐。 这里有 小事 生活好快乐。 刘婉芬、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我见到呢有个听众啊蔡先生呢咁嗱佢就虽然即係话就唔想倾电话嘅唔想打返俾佢。咁但係佢喺个电话度呢就即係讲好认同阿长哥嘅嗰句说话就係、是、想死就会病。咁啊即係当然我哋控制完就问点解你要认同呢句说话佢就话呢每一次佢好想即係死嘅时候呢佢就会病㗎啦。咁总之呢搞下搞下佢又死唔到嘅。咁总之呢即係每一次都係有啲嘢缠绕住佢好似俾个信息佢就点解我每一次都死唔到嘅呢一死之前就諗住死之前就諗病就突然间有场大病咁样。嗱呢个系佢嘅讲法嚟㗎长哥蔡先生嘅一个分享啦咁。 咁但係我觉得呢头先长哥一定要 recap 少少即係讲返少少呢即係你咪话嘅病应该系俾我哋一个开悟㗎嘛。即係点解我好想长哥你讲返转头呢我觉得蔡先生呢即係我好想你听清楚病应该系令到人哋越嚟越开悟嘅。 係㗎。 系啊， 佢头长哥你讲你咪讲嘅，其实病应该一个系令到一个人睇到佢自己会多啲， 会反省多啲，会谂多啲。 我就咁睇咯。病系要交学费，交咗学费你就要攞翻啲嘢咯。 系，千祈唔好次次都净系交学费，而你冇嘢攞得到。同埋讲真，如果你话其实上司就会病，系因为其实即系你觉得自己好似好辛苦啦，做到好似好冇瘾啦，好攰啦，根本系顶唔顺啦咁。咁但系你要谂翻转头，就系唔好俾自己去到呢啲咁差嘅阶段啦，系咪啊？唱歌，同埋你去到呢啲阶段嘅时候，你都又好翻啦，即系证明喂你仲有另外一个潜意识，就系话俾你听，老友，我都系想好好咁样生活落去。 系啦，以前我喺呢度讲过医治疗学啦吓，嗰阵时嗰个主题就系、是、如果你觉得呢个世界上仲有啲嘢你仲想做埋嘅咧，咁、你就唔死得噶啦，你就系会有好坚强嘅意志去撑落去。咁啊，我就发现咧，嗰啲能够可以逃出生天嘅癌症患者咧，都有呢种意志力噶。即系佢觉得啊，我要做埋呢样嘢就先走啊，或者系我系喺度咧先做得好精彩啊咁。咁佢哋就真系好掂噶。 咁啊，所以即系我虽然听到你咁样讲，打话嚟即系好想话认同长哥嘅睇法，但我唔想你次次都净系打话嚟讲呢一番说话， 跟住又好想死啦。 我好想你快啲好翻，知唔知道啊？即系 千祈唔好咁。 做人其实真系噶，匆匆几十年啦，要每日都系觉得开，即系唔好话每日都觉得开心。整体嚟讲，要平平衡衡咁样啦。好，长哥啊，喺呢个时间咧， 开始听电话咯， 我听一个起码。 好啊，先听下啦，就系阿黄太嘅电话先。 早晨，黄太， 早晨。 早晨，今晚主持。 有咩嘢同阿长哥讲？请讲。 我咧，阿长哥啊，我咧就有个肌肉纤维痛症，咁佢令到我啲关节啦好痛嘅。咁我以前咧就游水啦。做运动啦，跳舞嗰啲啦，而家咧就变咗咧就成日都做唔到咯。 几耐之前发现有呢个痛症啊？ 2013年，医院政府嘅医院咧就系证实。我个血液嘅里边咧就 系 有呢种咁嘅。 嗱，阿黄太啊，阿长哥咧就唔系医学界人士啦，系嘛？呢度咧亦都唔系 问病嘅地方。 问病嘅地方，同埋咧，即使系问病咧，都唔系咁容易喺几句之间喺空中咁样可以即系交代到，系咪？不过咧，嗱，如果你系想研究深啲，你发现咧，迟啲阿长哥会介绍啦。我哋身体每一种病咧，都系向我哋传达不同嘅信息嘅。如果你嘅眼有病，系代表咩嘢？你只膝头啊行唔喐啊，代表咩咁样？嗱，呢个譬如咧，你提起呢度咧，肌肉系要嚟做乜嘅咧？嗱，我哋研究落去啦。你话肌肉有问题啊嘛，系嘛？嗱，凡系肌肉有问题咧，就系代表呢啲。咁我研究落啦，就系针对嗰个问题啦。譬如我举一个例啦，好多人就50肩吓个膊头有事啦吓，咁膊头要嚟做乜嘅咧？ 咩嘢咯？ 咩嘢系啦？就系、是、呢个生命里边有啲嘢孭唔起，个身体话俾你听咧，你唔想再负担呢样嘢啦，所以你个膊头有事啦。咁咧，只要佢我哋可以改变佢嘅信念，我而家唔系孭得好辛苦啫，或者系佢令到佢谂，我孭得死撑落去咧，都有意义噶。我要挨大个 女友 个仔女咁嗰只，咁佢就个膊头就好翻噶啦。嗱，所以我哋教人哋啦，譬如你个肌肉有事吓， 肌肉代表乜嘢长 啊？咁啊系啦，咁啊你自己你要同自己嘅身体沟通啦，教你点样做静心啦，进入一个状态，问自己个身体，我嘅肌肉。系做啊，话紧咩俾我听咧？嗱，咁啊要同你做噶啦，你坐低同阿长哥做两三个钟头喺度吓，咁慢慢就喺度引导我哋一齐去同黄太嘅肌肉去沟通啦。个身体发生咩事？ 但系普遍嚟讲，头先你举个例子50肩咁啊，你生命当中有啲嘢你不能承担承受嘅。肌肉普遍嚟讲系代表乜嘢？ 嗱，咁啊，我就大家一齐去研究下。肌肉代表咩嘅咧？ 冇一个既定答案。 肌肉做乜？肌肉做乜嘅？ 负担啦， 系啦，支撑啦，负担。 成力啦， 成力啦， 系啊， 同埋发 力啦， 系啦，咁所以生命嘅发力有问题啦，系唔？譬如我就咁讲啦，当然我要同阿黄太坐低慢慢喺度研究啦， 系好普遍咁讲先，长哥你好普遍咁讲先吓。 即系我哋而家正话咧，就好似讲啊，发力，生命里发唔到力。有咩嘢系你唔想发力嘅咧？ 咩意思啊？发唔到力系咩意思？ 嗱，譬如我话你对做人发唔到力，系即系点解？ 即系唔 即系 冇动力啦， 冇动力啦，都几呢？ 系啦， 冇动力啦，可以系。 点解会冇动力咧？系咪觉得冇意义啊？或者系以前做咗咁多嘢都冇结果啊？觉得冇结果啊？就做咗多余啊？我唔想再做啊！ 我唔想再去嘛咁样。嗱，咁所以要研究啦，系咪屋企有事咧？系咪事业有事咧？系咪即系个心 生命当中系啦？ 系啦，嗱嗱，所以解决咗嗰啲咧，个肌肉自己咩肿瘤咩，自己搞翻点噶喎，系咁奇噶咧。 系，不过当然啦，嗱，即系阿黄太啊，头先咧，阿长哥讲嗰样嘢咧，冇一个答案俾咗你嘅， 嗱， 即系佢头先 要你自己做噶。 其实我都 即系我个心唔好意思啊， 你讲 啊，我即系系咪咁个心系坐喺度，个人坐喺度，然后个心咧就系、是、我意思即系话，我而家要令到个肌肉出翻嚟，我要做翻嘢。咁系咪咁样谂法 咧？唔使教个身体噶，即系啊嗱，我哋唔使教个身体话肌肉要做嘢啊咩咩嗰啲吓，我哋翻嚟解决咗，点解我冇动力咧？系咪真系冇动力咧？嗱，假定系先啦吓，咁个动力嘅来源系咩咧？我以前发生过咩事咧？做咩嘢？等紧我呢一世人去发力嘅咧，一定要我黄太先至做得精彩嘅咧，即系我哋成日做呢啲样嘢啦。 系，不过黄太啊，其实咧我知道唔系三言两语咧可以解决得到呢个问题。如果你真系觉得有兴趣有需要嘅，你可以上翻去啊长哥佢自己有啲网页嗰啲噶，你或者甚至乎睇佢嚟紧会有本新书啦，咁啊你可以买嚟睇下吓，学下。可以系，你可以学下，即系去了解自己身体俾你嘅信息。我觉得啊长哥讲一样好精彩的一件事，其实我哋一世人咧都好少同个身体倾偈嘅，而我哋净系叫佢喂你搞啦，你行路啦，你点点点啦，啲系已经潜意识做晒呢一切噶啦，所以有个机会，同埋我相信你今日打嚟，你都觉得自己嗰个人生未必系好多快乐嘅嘢都唔定啊，吓咁所以不妨咪了解多啲咯，好唔好啊？吓咁同埋佢都讲就系、外童不断追住阿长哥，你可唔可以等我话我听代表咩？代表咩？因为每个人其实身体俾你嘅信号都系唔同嘅，因为你嘅背后嘅故事唔同啊，嗬。咁所以咧，长黄太就同你倾到呢度啦。不过佢俾咗一个好好提示你，同自己嘅身体多啲沟通，同埋咧怀住一个感恩嘅心吓，同自己沟通打下坐吓定啊，或者唔需要咩打坐，好似好难，静静地 坐低都得噶。 系啊，坐低休息一下，多啲休息嘅时候，多啲感恩嘅心，呢个亦都系有啲帮助。 系啊，梁芬讲得好好啊，感恩咧就改变一切噶啦。咁啊，点样感恩咧？嗱，第一，如果系我啦，我会多谢我身体先啦。系啊，唔好意思啊，搞到你咁残吓。而家你要话俾我听啊，就搞咩咩唔妥。我好多谢你。有咗呢个身体咧，我先可以享受到过去几十年嘅咩咩嗰啲啦吓。有咗呢个身体咧，我就可以食到好嘅嘢啦，我可以而家呼吸空气啦。多谢完个身体咧，就多谢天地咯吓，多谢啲空气啊，多谢阳光啊，多谢今日啊嘅温度啊，多谢上面有嚿云啊，咁样咯，多谢有咁多好嘢食啊！嗱，呢一路多谢多谢多谢嘅时候咧，个身体就自己做嘢噶啦，我就唔使搞佢。 系，我记得有人同我讲过，教我点样多谢个身体咧，就由个头顶啊，由个头顶嘅头发嗰个对笃笃嗰个即系 百会穴， 百会穴嗰度开始多谢佢，跟住落到去眼眉眼角啊，一路多谢你嘅鼻哥，多谢你嘅口， 去到脚趾尾 ，yes， 都系一个好好嘅感恩嘅过程嚟噶。但你真系要真心，不过当然最初唔真心嘅，因为点解最初好似念口簧嘅，但你慢慢感受你嘅身体咧，佢真系好得意，好好玩嘅吓。咁啊，同阿黄太倾到呢度先啦，好嘛？最后得一分钟。有冇嘢要做？ 有啊，嗱，譬如头先我哋讲开话，我哋点样关，即系介意人哋讲咩咧？咁咧，阿长哥就会教大家咁样啦。我会教佢读呢、這个吓。嗱，我点样评价自己咧？我就唔会俾人哋嘅意见，人哋点样讲我影响噶。我好锡我自己，我关心我自己，我好欣赏我自己。人哋讲乜唔关我事啊？如果有人冤枉我，有人闹我，有人贬低我，有人笑我咧，唔系我嘅问题，佢嘅问题。呢条友咧吓，不幸主要出好病态，而家要治疗嘅系佢，唔系我。我会同情佢，我会祝福佢。嗱，哇，喺可能范围之内咧，我提升自己。 好，今日唔该晒长哥，下个礼拜继续同长哥再倾啦，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嘉宾意见， 想随时随地听翻头先嘅精彩。